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人。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布了12月份交通出行提示，北京40多个景区及公园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2022届北京高校毕业生预计将达到26.8万人，比去年增加了1.6万人。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从加强供需匹配、强化政策支持、拓宽就业渠道、确保困难帮扶、支持创新创业、提升服务效能等方面部署北京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将搭建实践平台，加大岗位供给，主动联系了40家高校毕业生职场体验基地，走访用人单位，整合需求信息和岗位信息，拓宽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基层项目招募，为每位毕业生提供推荐不少于5个岗位信息，确保有就业意愿的困难家庭毕业生100%实现帮扶等。近日，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发布了12月份交通出行提示。受到临近岁末走访亲友和休闲聚会增多的影响，预计在12月24号、25号和31号为出行的高峰日，市民需要重点关注。另外，气象部门预报，从今天开始，受到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早晚的天气寒冷，通勤、通学、自驾出行的需求可能会有所增多。记者今天在共聚创新智领未来央企经企应用场景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国资委系统围绕着科技创新持续推动北京市管企业高质量发展。截至到今年的10月底，市管企业实现了营业收入1.5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3%，实现了利润总额1109.7亿元，同比增长62.8%，营收利润都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北京市国资委还通过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加快完善创新投入约束机制，全面的实施创新考核，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活力。目前市国资委系统已经形成了14-5规划、科技创新、高精尖产业数字化转型等重点项目清单。伴随着11台造雪设备的枪炮齐鸣，位于石景山区的首钢滑雪大跳台今天正式启动了造雪工作，这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赛事的保障活动正式的拉开了帷幕。这座北京市内唯一一座雪上竞赛场馆向全世界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史玉，了解一下情况。史玉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都了解到了哪些内容。 好，那今天晚上7点呢，我来到位于首钢园这个滑雪大跳台的脚下，那么7台造雪枪和4台造雪炮已经就位，那么将满足出发区、驻滑坡、起跳区和着陆坡对于雪量和雪质的不同要求。那么大概在8点多，随着这个温度越来越低到-3度，那么11台造雪设备是枪炮齐鸣，那也标志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单板和自由式滑雪大跳台的赛事保障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那据介绍呢，这个造雪工作是在结束区和起跳区同步开始，并逐步向出发区推进的。那其中呢，出发区的这个雪厚度是0.5米，那么跳台的赛道和结束区是0.5米到4米。那么整个造雪团队呢，是由14名中外人员组成，其中有8名是造雪专员。那不同于其他的这个雪上场馆，由于这个北京城区白天气温比较高，降温晚，寒潮短。那只有在夜间到凌晨的时候才能达到这个造雪的要求。那为了保障能够成功造雪，造雪专员也是需要实时去监测气候和风向的条件。那么在设备启动之后，还要每隔1个小时进行实地查看这个造雪的情况，那这样可以最大效率、最高质量的去实现造雪。那么整个造雪期呢，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这个赛道造雪面积大概是超过了4000平方米，那么除雪区的面积是有1000平方米。造雪的总量呢是达到了